第80节，被操劳的时间与时间内的状态。前面我们所要粗浅的加以领会的是，奠基于时间性的此在如何操劳于时间，以及时间如何在有所解释的操劳活动中面对在世而公众化。尚未完全确定的则是，被道出的公众时间在何种意义上存在，以及是否竟可以说成是存在者层次上的。在决定公众时间是否只是主观的，亦或是客观现实的，亦或两者都不是之前，我们必须先更进一步的确定公众时间的现象性质。时间的公共化不是事后发生的或偶然发生的。物理说，因为此在作为从时间性站出的此在，向来已是展开了的，而在生存中就包含有所领会的解释，所以时间在操劳活动中也已经公共化了。人们依照时间调整自己，以便人人都可以以某种方式现成的去发现时间。虽说操劳于时间的活动可以由上述从周围世界的事件来定期的方式进行，然而就其根据而言，这事其实总已经是在某种特定的操劳于时间的活动的视野上发生的。这种操劳活动即是我们认作为天文时间计算和历法时间计算的操劳活动。这类时间计算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在此在之为操心的基本建构中有其生存论存在论的必然性。因为此在本质上作为被抛沉沦的此在生存，所以它以某种时间计算的方式有所操劳的解释时间。真正的时间公共化是在计时中到时的，乃是我们不得不说此在被抛境况是有公众时间给定的根据。为了指出公共时间原出于实际的时间性，并保证这种讲法能够得到领会，我们曾不得不首先一般的描述了在操劳活动的时间性中得到解释的时间。这至少是能弄清楚操劳于时间这一活动的本质不在于在定期之际运用某些技术式的规定性，所以从时间的量化着眼也不会看到计时的生存论存在论关键。这关键需从对时间有所计算的此在的时间性着眼来加以更原始的领会。公共时间表明自身为室内上手事物与现成事物在其中照面的那一时间，这就要求把这种非此在式的存在者称为时间内的存在者。对时间内状态的阐释将使我们更原始的洞见公共时间本质，同时并使我们能够介说它的存在。此在的存在是操心，这与存在者作为被抛的存在者沉沦的生存者。此在依托给那个随着他实际的此而被揭示的世界，并因操劳而被指派向这个世界。于是当此在七倍其仍在世之际，其七倍的方式就是但凡此在为这仍在之故与之有因缘，这与因缘归根到底是特具预格的因缘的东西，他就对之有所计算有所指望。为了能够操劳着与现成室内事物之类的上手事物打交道，日常巡视的在世就需要事的可能性，即光明。随着其世界的实际展开状态，自然也一道对此在揭示开来。在其被抛性况中，此在委身于日夜交替，日以其光明给予可能的事，夜剥夺这事。此在巡视操劳着七倍事的可能性，此在从其白日的工作领会自己，如此七倍者领会者，此在借而后天将明之时给予自己时间。什么在最切近的周围世界中与天明有着因缘联系呢？日出，操劳所及的而后就从这日出来定期，而后日出之时便到坐之时了。因此此在是他的必须取得的时间定期，这一定期借助的是在室内照面的东西，是在依托给世界这一境况的视野上来照面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对巡视者的能在世具有一种别具一格的因缘。 操劳活动利用放送着光和热的太阳的上手存在。太阳是在操劳活动中得到解释的时间定期，从这一定期中生长出最自然的时间尺度，即日。而因为必须为自己获取时间的此在的时间性是有终的，所以他的日子也已是有数的。在白天这段时间里，使有所操劳的七倍有可能先操劳着规定有待操劳之事的主，而后把一个日子划分开来。划分又是着眼于使时间定期的东西同即同行的太阳来进行的。日落与日午都像日出一样，是这一天体所取的诸种别具一格的位置，被抛入世界的有所到时的给予着时间的此在，对这一天体的有规则的重复着的运行加以计算。根据这种由被抛入此的境况草描出来的有所定期的时间解释，此在的眼力因而是日复一日的。这一定期是借放送着光和热的天体及其在天空上各具一格的种种位置进行的，而共处是在同一天空下的存在，所以这一定期是对人人都可行的时间排定，它随时都以同样的方式对人人可行，而在某种限度内是人人都首先同意的。定期的东西是周围世界可自利用的东西，然而并不限于当下所操劳的用具世界。物令说，在当下所操劳的用具世界中，总已有一个周围自然世界和公众周围世界被一道揭示出来了。人人都借公共的定期排定自己的时间，人人都可以同样的指望这种公共的定期。这种公共的定期活动使用着一种公共可用的尺度，这种定期活动在时间测量的意义上计算时间，而时间测量就需要一种计时器，亦即钟表。其中就有这样的情况，随着那被抛的依托给世界的基于自己时间的此在的时间性，像钟表这样的东西也一道被揭示出来了，也就是说一道揭示出了一种上手事物。在有所期备的当前化之际，我们可以借其有规则的重复通达它的那样一种上手事物。寓于上手事物的被抛存在根据于时间性，时间性是钟表的根据，时间性作为钟表之可能实际上成为必要的条件，同时还就是钟表之可能的被揭示的条件。因为太阳的运行是随着室内存在者的揭示来照面的，而只有对太阳运行的有所期备有所拘迟的当前化，才是我们可能从周围